It's 1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是壮壮老师，欢迎壮壮老师。 Hello everybody,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an introduction on the camping site service provider、which is also taken from the IELTS listening test。今天我们会听到一个介绍野营这个服务提供公司的情况，这也是从雅思听力的考题中抽出的一个节选。那么提起来 camping 啊，我不知道这项运动和活动在中国有多少人去从事呢？野营这个其实是一个挺浪漫的这么一个接近大自然的活动啊， camping C-A-M-P-I-N-G就是这个 camping 啊、这个单词是野营的意思。那我们在听到的对话中呢，它这个公司名字叫做 PS Camping， PS 就是大写的两个数字。那它首先呢会开场介绍一下公司，紧接着呢介绍设施等等。我觉得这一段对话呢，大家可以用来想一想，如果你要介绍一下你自己工作的公司，会不会也可以用到这些词呢？那我们在听之前呢，先看一下相关的表达方式和生词啊。首先呢，就是 camping 呢，它需要在一个指定的地点，这个地点呢叫 campsites， 一个单词是 c-a-m-p-s-i-t-e， 可以用复数的形式加 s。好，再来呢，提到公司有一种就是连锁，零售连锁这种形式，英文就叫做 retail chain。retail 是零售， chain 是锁链，放在一起 retail chain 连锁，零售连锁商店。好，再往下呢，就是会用到这个 camping 呢，会有一些设施，有一些个专门的器具叫 camping equipment， 这个比较容易就知道了。然后他还提到了公司发展呢，涉及到欧洲的几个国家，请大家听一下，这是哪一个国家 ？France， 法国，没错 ，Switzerland， 这是哪国？ 这个是瑞士吧？ 对 ，Switzerland。 Switzerland 这个瑞士呢，好多同学觉得会和 Swiss， 会和这个瑞士去混。 到底是什么 ？Swiss 是瑞士，那个瑞士军刀是吧？ Swiss 就是 Swiss、形容词 Switzerland 国家的名称名词。 哦，这样的、所以 Swiss 是它是一个形容词，形容国别。 对了，瑞士的啊，那瑞典呢是 Sweden， 这个好记， 因为瑞典有一个点这个的的音，所以 Sweden 啊，它这个音才相符，才不会说是另外一个国家。好，再来呢 Spain 是西班牙。好，然后他还会提到 Northern Spain 是西班牙的北部啊。然后这里边呢有一个地名是西班牙语的，叫做 Picos de Europa 啊，不用管它了，你就当一个代号去记。那么说起来公司的设施呢，他会用到一个词叫做 to upgrade， 升级啊。 upgrade 这个词 经常用电脑的同学比较熟悉，升级的意思。那如果是平星级，是频道三星级，英文就叫做 3-star rating。rating 这个词挺好的，就是排名和评等级的意思。动词 to rate, rating 是指这个行动的名词。 嗯， 好，再往下呢，就是superb。你听 super, 你就知道它是好还是不好啊 ,super。就是好的意思。 是好的意思。 superb, 形容词好的就是非常棒的超级棒的。课文中说 ,to offer superb facilities for the whole family, 为整个家庭提供超级一流水准的各种设施。 super 和 superb 就差一个字母对吧、 没错。 就是在 super 后面加一个字母 b, 对。 就变成了 superb。但是它的重音变到后面去了， 对， 变成 superb。那这个 superb 就是也是非常好的。 没错 ，super 呢就是 超级， 怎样怎样，很怎样怎样。 superb 就是很好的。 对，好，那再往下有一个不错的用法，叫什么什么横杠 friendly。比如说 ，our sites are truly child friendly。 哎，我们这些地方是对孩子们。非常友好的， 没错，适宜儿童的。 那什么叫做 user friendly？ 哎，那就是 用户体验很好的， 没错，就是对于用户来说是很容易使用的，叫 user friendly。那要是 environment friendly， 那就是对环境非常友好的，非常环保的， 没错。 那么什么叫做 eco friendly 呢？ 好，那也是 生态系统， 生态适合于有利于生态环境的， 没错。 啊，这个英文就喜欢用名词横线 friendly 这个表达方式。好，再往下呢，他说这个 no noise rule， no noise 中间有一个横线，就是没有噪声的规定啊，就是不许出声音，这样就是保持安静。好，接下来呢，就咱们听一下录音，看一看他对于公司的介绍都有哪些内容啊，请大家格外关注。这个公司主要有哪些背景，还有它提供什么服务。 好的，我们来耐心听一下今天这一篇，其实也不是很长啊，一共就两分钟，大家仔细听一下今天的这一段讲话。 Thank you all for coming to my talk this evening. It's nice to see so many people in the audience. For those of you who don't know very much about PS Camping, let me start by giving you some background information about the company.The company started 25 years ago. It actually opened as a retail chain selling camping equipment. And then, 20 years ago, it bought a small number of campsites in the UK and began offering camping holidays. The company grew rapidly and has been providing holidays in continental Europe for the last 15 years. If you book a camping holiday with us, you'll have a choice of over 300 sites. In Italy,We now have some 64 sites that we either own or have exclusive use of. France is where we have the majority of sites, and we currently have a project to expand into Switzerland. We also have a number of sites in northern Spain, particularly in the mountainous region of Picos de Europa. We've upgraded all these Spanish sites and improved them considerably from their original 3-star rating.We believe our holidays offer superb facilities for the whole family. Parents who want their children to be fully occupied for all or part of the day can take advantage of our children's activities. These are organised by our well-qualified and enthusiastic staff. Each day kicks off with a sports match, perhaps football or volleyball, followed by an hour of drama for everyone.This may include singing or dancing, mime or other activities. In the afternoon, there's a different art activity for each day of the week, including a poster competition or model making. What's more, our sites are truly child-friendly, and with this in mind, we operate a no-noise rule in the evenings. Children's evening activities usually finish at 9:30, or occasionally 10. And from 10:30, holidaymakers are expected to be quiet in the areas where there are tents. 这是一副神秘的配方，将雅思托福 GRE 口语听力词汇写作的问题放入砂锅，加入有实战经验的考官老师和主持人，每天小火慢熬半小时，从双耳灌入，配合每周日不同的提神配方，长期服用可以调节你对考试的感受，也会带给你轻松快乐的正能量。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每天半小时，不轻松不散场。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壮壮老师来给我们分析讲解一下雅思的听力材料。今天的这一段演讲呢，选自于雅思的听力真题。 好，那么他介绍了一个提供于野营设备的这么一个公司。 Thank you all for coming to my talk this evening. It's nice to see so many people in the audience. 非常感谢今天晚上大家来听我做这个介绍。能看到在场有这么多人我非常高兴。For those of you who don't know very much about PS Camping, let me start by giving you some background information about the company. 对于那些不太了解 PS Camping 这家公司的人来说的话呢，请允许我在开场的时候给大家介绍公司的背景信息。好，我觉得这几句话啊，不妨呢大家都仔细去反复去听，然后呢换上你自己的公司，把这个 PS Camping 换上你自己工作的那个公司名，它其实就是一个介绍公司的时候很好的一个开场白，是吧？比如说我来说中文啊，你来对着来说英文。今天上午感谢大家来听我的介绍。 Thank you for coming to my introduction this morning. 很高兴看到在座有这么多的人。 It's so nice to see so many people in the audience today. 对于那些不了解ABC 公司的人来说，请让我先介绍一下公司的背景信息。 For those of you who don't know very much about ABC company, let me first introduce some background information about the company. 对，是吧？是不是这个句子挺容易就能够把它改造一下变为己用。 The company started 25 years ago. It actually opened as a retail chain selling camping equipment. And then 20 years ago, it bought a small number of campsites in the UK and began offering camping holidays. The company grew rapidly and has been providing holidays in continental Europe for the last 15 years. 好，这家公司呢是25年前成立的。他呢起家的时候是靠卖这个野营的设施和产品作为一个零售的连锁店。那么20年前呢就购买了一些小型的野营的这个营地当时呢这些营地呢都是在英国境内，于是呢就开始提供这个野营度假的服务。 The company grew rapidly. 后来呢公司增长迅速并且呢一直在欧洲大陆提供度假的服务。那么这个呢已经持续了15年了。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很快的把公司的历史给介绍了一下，说公司靠什么刚开始去起步的呢？It opened as a retail chain selling camping equipment. 那我现在把它变一变请大家仿照这个句型来练习一下。 可以。 说公司开始的时候是以卖咖啡起家的。 那就是 It actually opened as a coffee shop. It actually opened as a coffee shop. 对。就是以这个卖咖啡起家。这个简单吧所以这个很容易就会去用到其他的东西。那购买收购就用 bought 就行。 好，接着往下。If you book a camping holiday with us, you will have a choice of over 300 sites. 如果大家要从我们公司购买野营度假的整个的这个旅游项目的话，您可以在300多个不同的野营地点中做选择。In Italy, we now have some 64 sites that we either own or have exclusive use of. 他说在意大利目前呢我们有64个野营的地点要么呢是我们直接拥有，要么呢就是为我们可以独家使用所以这个 camping sites还是规模挺大的，有64个不同的点儿啊。France is where we have the majority of sites, and we currently have a project to expand into Switzerland. 法国是目前我们拥有大多数地点的这个野营营地的一个国家。那目前我们准备向瑞士扩展我们的业务。也就是法国瑞士其实瑞士要是去野营应该挺美的We also have a number of sites in northern Spain, particularly in the mountainous region of Picos de Europa. 我们在西班牙的北部也有若干个野营地点，尤其是在 Picos de Europa 的山区部分。We have upgraded all these Spain sites. 我们已经把西班牙的所有的野营地点都做了升级 and improved them considerably from their original 3-star rating. 而且呢，在他们原来三星级等级这样的一个设施基础上，我们还进行了改进。 没错，有了迅猛的改进。We believe our holidays offer superb facilities for the whole family. 我们相信在假期中呢，我们可以提供非常好的设施给整个家庭。 其实这个一般嘛，都是一个家一个家出去，是吧？那一个家庭呢，肯定是有大人有孩子。 Parents who want their children to be fully occupied for all or part of the day can take advantage of our children's activities. 也就是想让那些孩子全天都忙的完全的给占上了时间的这样的家长，那可以让每天有整天或者是一部分时间都让孩子去有东西可玩的话，那就可以去享受一下我们的儿童活动项目。These are organized by our well-qualified and enthusiastic staff.这些活动呢都是由我们非常称职的并且呢具有充分资质的有热心的员工所组织。Each day kicks off with a sports match, perhaps football or volleyball, followed by an hour of drama for everyone. 每天刚开始呢都是以体育的比赛开始，可能会是足球或者是排球。接下来呢，有一个小时的戏剧，这样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进来。也就是这个戏剧表演，我觉得对于小孩子来说应该是挺好玩的事儿。这里边有一个不错的词叫 kick off， 就是开始的意思。Each day kicks off， 就是 every day begins with something。This may include singing or dancing, mime or other activities. 它这个戏剧课呢就有唱歌跳舞还有就是哑剧等等啊。其实我觉得小孩真是挺喜欢就是所有的就是活动类的啊，他不喜欢坐着看个书什么的。 就是喜欢就是闹着玩着 啊，对。 就是小孩子天性就喜欢去跑啊玩一玩啊。 动做游戏。 对，就动起来而不是坐在椅子上面一动不动的。 没错。 所以像这样的活动呢非常适合有孩子的家庭。 那他们下午干什么呢？他说 ,In the afternoon, there's a different art activity for each day of the week, including a poster competition or model making. 每天下午呢都有一些完全不同的这个艺术类的活动。每一周里边的每一天都会有不同项目，包括什么呢 ?Poster competition, 招贴画的比赛 ,or model making, 或者是制作模型。